这是不恶难与共同之天明之时的天非是明，天暗之时的天非是暗，天空之时的天非是空，天色之时的天非是色，四而成就。以复应之，见见之时的见非是见，见由离见的见不能及。云何复说因缘自及和合相？与等声闻下劣无色，不能通达清净实相。如今悔与当善思维，得无得其台啊！妙菩提路。此一段经文就是若愿网合门显见性非见的第三科，名为啊正显见性，就是说正一发挥显明这个见性呢，非是有这个能见所见，说明这个真见呢是绝代，因为上文呢就已经呢是多番咁啊，显示呢个见性，不待此处咧，然后先至显呢个见性。咁啊，故此中咧，所谓开示见性非见，就系说明呢个真见系绝待，系无能所。咁啊，非是咧见闻觉知呢个见。亦都非是见明暗空失呢个见，咁啊佛说有明暗空失呢个见性啊，佛已经咧系无有呢个明暗空失，即说明境有明暗空失，但系见性本身啊系清净，冇呢个明暗空失。咁就说明境啊，就不是心，心就不是境，咁就变成对呢个明暗空失啊，而显呢个能见明暗空失呢个见性啊，已经咧就唔落于呢个因缘啊，咁何况绝代清净无能所呢个真见嘛，咁啊当然就非是啊，系个因缘啦。咁啊，分为两科，第一科叫做即是真性，第二科咧叫行而细识啊。咁啊，而就此一科咧叫做即是真性，就系不咁啊，即即显示我呢个不生不灭嘅真性啊，系离过绝非，即是三自性中啊。是个原性实性啊，咁就非是呢个见闻觉知嘅依他起性知见性，咁啊说明真见非因缘非自然，说明绝代真见啊系无能所啊，系离过绝非，或是故阿难，即如今当知，不同阿难讲啊。你阿难呢，你应该要知道，即是成相所谓见明见暗啊，同是一个见性嗰种道理。咁你阿难呢，你就应该就要知得，所谓见明之时，就见非是明啊，因为见性属于个能见之心，咁啊非是。这个所见之境见性是如同这个主人，如同这个清净的虚空，但是那些外境的名相属于愚客的愚痴，所以见性见明之善，见性就非是因为这个名相之境而有的，那么就见明之善，那么见性呢非是系明，即系非是咧，因呢个明嘅境界咧，然后先至有呢个见性，咁啊叫做见非是明。咁啊见暗之时就见非是暗啊，咁啊见性见暗之时，但系见性咧就唔系啊 因为这个暗相有，不见空之时就见非时空啊。同样道理，我哋见空之时，即系见性见空之时，见性咧属于系心法，就唔系咧呢个空嗰种嘅外境啊。咁啊，亦即是话见性见空之时，见性就非是因呢个空呢而有嘅。个见失之时就见非是失啊，同样道理。见性见呢个失相之时，咁啊见性咧就唔系因为呢个失相而有，咁啊说明所见的景啊系有呢个明暗空失嘅区别，咁啊能见之见性啊系无有区别，见明系呢一个见性，见暗亦系呢个见性啊，咁啊见空见失。咁啊，亦系呢一个见性，所以前景咁啊有明暗空失，咁啊四样啦，咁亦都统括一切法啦。嗱，咁啊缩埋嚟就系明暗空失啊四种景啦，咁啊说明有四种景啦。咁啊呢四种景咧有生灭，有所谓生尘外界啊，但系能见之性啊系个心法，不管明暗。空失佢来之时啊，咁啊照样咧系偏照明暗空失，但系能见之性咧系永然独立嘅，唔系因呢个明暗空失而有啊，咁啊亦都唔会随呢个明暗空失曾经转变之时咧系有所转变，咁啊显见性咧系真实。是清净，是直列，是常住啊，是无能所绝对待，故话四二成就。咁啊，呢个四二成就咧就分为两种道理讲啊。第一种咧就系见性见明之时，咁啊见性就非是明，乃是见性见暗见空见失之时，咁啊见性就唔系暗就唔系空就唔系失。咁啊，呢四种嘅道理啊，藏在处处都可以成就啊。咁啊，呢种道理冇人啦可以推翻，咁啊叫做四二成就。因为见性属于心法啊，明暗空失就属于外境。咁啊，本来心不是境，境不是心。但系亦都唔系话离开境有心啊，亦都唔系话离开心咧有境啊。但系阿难系以境为心，以为见明是见啊，见暗不是见，所以佛咧就为佢简辩，心不是境啊，境就有生灭，有就有暗啊。咁啊，明暗就互相凝结，有空有失啊，空失亦嘅互相凝结，所以境有生灭，但系能见明暗空失呢个见性咧，就不因呢个明暗空失有啊，亦都不因呢个明暗空失灭。咁啊，既非生灭，当然亦非因。咁就系显见性咧，系第一而第真心，就叫做四二成就，属于第一种道理解释。咁啊，第二种咧就系见性见呢个明暗空失之时，咁见性咧非是因为呢个明暗空失种种嘅因而成就，咁啊说明。这个依他起性这个见性呢，尚且非因非缘，何况我们这个绝代无能所的真见呢，更加不是属于这个因缘了，所以叫做四二成就。得与复应知，那么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呢，见由离见就见不能及。嗱，咁啊呢四句经文咧，咁在本经嚟讲咧，亦系一 卷啦，好重要嘅经文。嗱，咁啊见见之时，咁啊第一个见字就系无能所，无真妄啊，非因缘自然呢个绝代嘅真见。咁啊第二个见字咧，就系指出见呢个明暗空色呢个见分。咁啊，现在以呢个绝代无能所、无增妄啊、无生灭嗰个真见啊，咁啊，便于咧能够见明暗空色呢个见分嘅时候，咁就叫做见见之时。嗱，咁啊，但系始终咧，咁啊，仲有啲问题。咁啊，能照见呢个绝代真见。咁啊，系心法啦。咁啊，所见呢个见性啊，虽则佢系能够咧见于呢个明暗空色呢个见分啊，但佢亦都系属于心法喎。咁啊，如得见见之时啦，咁啊，心法见于心法之时，咁啊，心法都无形啦。咁啊，点可以无形嘅心法咧见翻咧无形嘅心法咧？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现在话见见之时，就说为咧一种反照啊，咁啊一种咧系过了，即系以呢个绝代无能所呢个真见，咁啊第一个见字啦，咁啊就照于啊呢个有能所，即系照于咧能够见闻。各知之见性啊，嗰、那个时候，咁就叫做见见之时，咁啊即时再明白讲句啦，无能所呢个真见，咁啊照于咧有能所呢个见性之时，咁啊即时向下文殊师利菩萨在呢个偈颂中里边所讲啊，佢话旋月倒文机咧，嗱咁就反文。个文字性咧，咁啊即个反照啊嘛，咁啊始终咧，佢就讲见咯，就唔系讲文啊，系讲呢个眼根嘅见性，所以我就可以就变为咧嗰个旋月倒见机啊，反面系见字性啊，咁啊以呢个无能所呢个真见，咁啊反照于呢个有能所。呢、这个见分，咁就叫做见见之时啊，咁啊叫做属于个旋与倒文机，系反见见自性啦，属于反照，属于照了。咁啊见非嘅事件，就话冇能所绝对待呢个真见啦，咁啊见于见明暗空色啊。又有呢个能所对待嗰个见分嘅时候，咁啊呢个绝代真见就唔系有能所对待呢个见分啦，咁你叫做见不是见啦，即系真见无能所，就唔系话咧呢个有能所对待啊呢个见分，咁啊系见非是见啦。咁啊，即是《大波耶经》里边讲咧，都话了了见就无能所啦。咁啊，既然了了而见啦，无能见所见啦，咁呢个就先至系叫做真见。咁啊，所以就绝对无能所呢、这个真见咧，就唔系啊见到呢个明暗色空嗰个见分。咁就叫做见非是见，咁啊见由就离见啦，就话呢个绝代无能所呢个真见，咁啊由尚且啊离咗呢个有能所对待个见分，佢就见由离见，咁就见就不能及啦，就系呢个见明空色嗰个见分咧，就不能啊。合于呢个真见，咁啊亦都可以讲咧，有能所呢个见分啊，就唔能够比得上呢个无能所嘅真见， 咁啊叫做見不能及。咁啊有呢個見不能及，就可以話見個名字啊也不能及，即係下文所謂宣文就已經脱啦，都能脱欲誰明啦？咁啊現在講見性啊嘛，我哋就可以換一換啦。咁啊宣見就已識脱啦，都能脱欲誰明？因為真見是無能所，所以見之名字也不能及嘛。咁啊，總言呢個真見絕代，非是呢個依他起性呢個見性啊，能夠咧比擬嘅。嗱，咁啊，始終啊，呢個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由嚟見見不能及。咁我哋依照呢個經中個道理咧，就可以咧，約四種個道理解釋。第一就係從真起妄啊，妄不是真。嗱，咁啊見見之時，就係話從呢個真見，咁啊起於呢個妄見之時。咁啊見非是見啊，咁啊呢個妄之妄見咧，就當然就唔係呢個真見啦。咁啊，見由就離見啦，就係呢個妄之妄見，已經咧離咗呢個真見，咁就見不能及，呢個妄之妄見就不能及於呢個真見，即係下文所謂諸世間人，佢就莫有赤醒啊！佢夜見燈光就必有影，五色重疊，咁啊，此就從呢個清淨眼目。起於呢個紅根嘅赤醒啊，咁啊即是從真起妄嘅道理。所以呢個眼目有呢個紅根嘅赤醒啊，咁即是從真見起於妄見之時啦。咁啊呢個有赤醒嘅眼，佢夜見燈光呢個旁邊啊，好似有個圓圈咧，係五色重疊。咁啊，即是妄之妄見，咁就不是係真見啦。咁啊，從此個妄之妄見非是真見啦。咁啊，呢個妄之妄見就不能及於呢個真見啦。咁啊，即係上文所謂啊，你遺失呢個本妙如妙明心，保明妙性啊。咁啊，形而中迷啊，而且仲趣外奔人。就为物所转，咁啊，亦即是下文第四卷啦。所谓无从而终，咁啊，一念不过，咁就自然成义，有呢个身心世界啊。咁啊，亦即是下文所谓所立招性亡，迷惘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。咁啊，亦即是下文所谓从不境无啊，就成究竟有。又話迷本原名，是生虛妄。咁啊，如是嘅經文咧，都係説明啊，從真起妄啊。咁啊，既然從真起妄啊，迷一念真性而起呢個無名嘅妄想，咁啊，當然呢個無名妄想就唔係呢個真性啦。所以佢叫做從真起妄啊，妄就不是真啦。咁第二就係妄知就妄見啊，妄不是真。咁所謂見見之時，就係見份見於呢個上份之時，咁啊叫做見見之時咯。咁啊亦即是妄見啊，見於呢個妄境之時，咁啊叫做見見之時啊。咁啊見非是見啊，係能見呢個妄見。以及所見呢個妄境咧，都係屬於虛妄啊，屬於妄見啊，唔係呢個真見啊。咁啊，佢就見非是見。咁啊，見由就離見啦，就係呢個妄見遠離呢個真見，咁就見不能及啦。就話呢個妄見咧，就不能及於，即係不能夠達於咧。呢個真見，咁啊，即是下文所謂，例如今日佢以目觀見啊，山河國土 合诸众生啊，都皆是无此见病所成。嗱，咁啊，初嗰两句所谓耳目观变，山河国土咧就系妄知妄见啦。咁啊，后边嗰两句啊，所谓皆是无此见病所成咧，就属于呢个妄见，唔系呢个真见。是纯粹是这个妄知妄见啦，就说为叫做妄不是真啦。咁第三是以真加妄啊，就真不堕妄。见见之时就话呢个绝代真见。咁啊，此个绝代真见咧，见于啊呢个有能所妄见之时，咁啊见见之时。就因为这个绝代真见属于这个妙精明心，是无能所绝对待非生灭因缘自灭，那就属于天上这个第一个月亮，就是真真正正一个月亮。那么如果有能所这个妄见呢，即是大妄显真，即是见这个明暗空色。那么这个见性所谓见精圆明，就属于这个第二个月。那么即是眨着眼，那么在这个真月旁边，那么多了一个月亮，那么是第二月。那么见非是见，就是说真见呢，就不是见这个明暗空色之见，因为见这个明暗空色之见呢，乃是对景而显。但是真见呢，见于这个见经之时，乃是无景可对，是没有这个能见所见，所谓唯一真心，就唯一真见。咁你叫做见非是见，咁啊见由就离见啦，咁啊呢个真见由者离咗呢个有能所呢个妄见，咁啊见就不能及啦，就系有能所呢个妄见就不能及于呢个真见，咁啊又见不能及咧，就因为真见无能所心境啊。咁啊，岂有呢个见之明智咧？咁啊，叫做见之明智啊，亦都不能及。咁啊，亦即是咧向下个文中所讲，佢话见醒就非病啊，佢话言见醒者就终无见垢。咁啊，亦即是下文讲咧，佢话如我觉明啊，见所缘醒，觉见即醒。本觉明心就觉然非明啊，觉所觉醒，觉非醒中，此实见见咧就同此中啊，以真假妄，妄真不堕妄呢个意思咧系一样。咁啊，第四就系反妄归真啊，就真不是妄啦。就话见见之时，就我哋任何一个修行人。咁嘅修得有功啦，咁啊妄见就归于呢个真见之时，咁即系反妄归真啦。就见非是见啦，就话呢个真见咧就唔系呢个妄见啦，咁就反妄归真啊嘛。咁所以呢个真见就非是呢个妄见啦。咁见由离见咧就系真见咧，因为反妄归真啊嘛，所以个真见咧。就离于呢个妄见，咁啊见不能及啦，就呢个妄见咧，始终就不能及于呢个真见啦，因为已经反妄归于真啊嘛，咁啊到时已经冇咗呢个妄啦，所以见就不能及于呢个真见。咁啊下文所讲啊，咁啊若能远离，就诸和合而不及不和合，不执着灭除诸生死因。个圆满菩提嘅不生灭性啊，清净本心就本恶常住，咁啊又话气生灭，守真常， 嘅常光面前，根尘色心，应时消灭，想上为尘，嘅色情为垢啊！执着法眼，应时清明，云何不成？系无常之过。乜又话时与赌文机，反文文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咁啊，亦如阿罗律陀尊者所话，全变纯空，乃至到周利盘特加尊者所谓反色纯空，都系属于反妄归真啊，真不是妄之物。嗱，咁啊，以上四种道理中咧，咁啊，最主要嘅即系属于本经嘅正义啊，就在于第三种。所谓以真加妄啊，就真不堕妄。因为凡系有呢个能见所见，都系属于呢个虚妄啊。就如经文讲话，醒目就见到呢个灯影，亦如呢个艺眼先至见到有呢个空花，咁又何来真实呢？咁若果能够如是了解啊，就叫在呢个明智慧中，以真间妄啊，系真不堕于妄啦。咁啊，由是从解起行了达能修所修，能观所观咧，皆如幻故，先复断粗烦恼。咁啊，位置就判于呢个观行慧中。以真鉴妄啊，系真不堕妄。咁啊，若是话照上文讲，个十方如来及大菩萨，咁啊，依其自在三摩地中啊，就见与见如，定所想象都如虚空花本无所有。咁啊，又话此见及如，都原是菩提妙净灵体。咁啊，呢种境界既然十方如来。同埋大菩萨啦，系佢自住三摩地中嘅境界。咁啊，十方如来咧，就系究竟以真鉴妄啊，系真不堕妄；而大菩萨就系分正啊，以真鉴妄系真不堕妄啊。咁啊，若能如是知，如是见解，先至系佢嘅正知正见。若是话落于凡有能修所修，能观所观，能见所见啊，不知是妄。落于有能所，都名为叫做邪见啊。所以下文就以呢个金刚观察佢如话十种心意，就系观呢个能所。都是如幻如化。咁又话奢摩陀中利用诸如来毗婆舍罗清净修净，又话作是观者就名为正观啊，佢若他观者名为邪观，都是属于咧照见能所都是如幻，说明呢个真见是绝代啊，非是有能所。所以不落于呢个因缘，自然系唯一绝代嘅真心。咁啊，所以在呢个四种道理之中咧，就叫做属于第三种啊，以真鉴妄持，即系以呢个绝代嘅真见啊，鉴于有能所妄见之时咧，我哋呢个绝代真见啊，系挺然独立。超能所绝对待啊，所以我哋呢个绝对真见啦，唔堕于呢个有能所嘅妄见之中，就纯粹啦。我哋开悟之后啊，咁啊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咁啊得万法为心啊，法法都系清净自性啊，咁啊何来有呢个能所？何来有呢个对待？何能有呢个能观所观呢？因为能所对待都全是虚妄啊，所以我哋以真见鉴于妄见之时，无能所呢个真见咧就不堕于 这个有能所的网点啊，因为清净直念，所以四种道理中呢，主要本经呢是在于第三种，所谓以真鉴网啊，真不堕网。佢云何复说？因缘自然及和合相。嗱，咁啊，始终咧就应该仲有一句啊，所谓不和合相，因为下文咧系有呢句经文嘅，就包括因缘自然和合不和合，所以始终咧应该仲有一句不和合相，因为因缘咁啊，似得和合啦，咁啊自然咧。就似得个不和合啦，咁所以既然说因缘自然，你有咗个和合相，应该仲有一句咧不和合相，咁先至配得起咧呢、这个经文啊道理咧，亦都唔会遗失，因为下文咧系有此一句经文嘅。不现在佛话都云何复说啊？因缘自然及和合相，不和合相。就是说见性啊，咁啊见明暗空色嗰个见性，即系平时啊能够见呢个明暗空色嗰个见分，嗰个见性啊，咁啊上文咧我哋已经说佢为非因缘自然和合不和合啦，咁啊即系等于话咧，即呢个第二律之中。只要我哋唔捽嗰只眼啊，当下就系真如啦，就系说明啊，我哋在呢个六根门头之中，现在我哋所讲嘅系见性啊，咁啊见呢个明暗空色呢个见性，都已经唔系呢个因缘自然和合不和合，只要一念回光返照啊，即使。见明暗空色呢个见性咧，当下就系清净直灭嘅真见。咁啊，何况啊，我哋所讲呢个绝对真性啊，无能所系绝对待嘅，岂有话因缘自然，缘和合不和合吗？咁就系显示呢个绝对真见，就系属于呢个清净实相啊。即是所谓以真鉴网，是真不堕网，是清净实相无能所，亦即是大佛顶首灵炎王三昧真体，所以能够依之修行，一门超出就妙庄严露，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合和合相不和合相。各位语等声闻就下列模式不能通达清净实相，咁啊此一段文咧就系属于痴迷，咁啊既然系痴迷咧就属于谈偏色小啊，咁啊暗示咧要佢哋回小向大，咁啊所以古德咁啊根据呢啲咁啊经文咧就判此经啊教啊。属于呢个方等时，咁啊方等咧四教并谈啊，咁啊就鼓励，亦都呵斥嗰啲小乘人咧要放弃嗰啲小乘嘅执着啊，一定咧要发呢个菩提心，要回心向呢个大乘，先至可以成佛。所以此一段经文痴迷咧。就是具有这个谈天戚小之意，那什么叫做狭劣无色呢？因为这小乘人他不亲近十方诸佛，没有这个菩萨的广大多闻，那就叫做狭窄，他这个志愿是微小，所谓但求自利，没有这个菩萨的四宏誓愿，那一向都是得小为足，沉空寂寂啊，咁啊为佛所呵斥嘅，咁就叫做劣。咁啊佢冇菩萨嘅平等大慧，所以说为叫做无色啊。咁啊既然有黑，就又劣， 咁又冇呢個菩薩嘅平等地位啦，所以就不能通達啦。呢個無能所絕不在嘅清淨實相。嗱，咁啊實相啊，你説為清淨咧，就因為實相本體啊，就係我哋眾生嘅自性。咁啊，此心在凡係不染，在性係不淨啊，無所謂染淨。无所谓圣化，那是人人本具的，个个现成，是本来如此的，所以我们说的为清净。那么能通达的呢，就是平等大位，所通达的就是清净实相。那么能通达的平等大位，即是如如智，所通达的清净相，就是他们如如理，理智不二，能所一心，咁我哋说佢为一个清净实相。咁啊，现在法话嗰啲声闻小乘啊，就包括有学无学，佢因为得了万法为心，执着诸法为实有，已经就唔对啦。现在更加得了依他而幻。妄起呢个偏计情执，于迷呢个清净啊，障咗呢个实相，所以说为不能通达。如今富裕当善思维，佢无得提台啊，就妙菩提路。此一段经文咧就叫做训诲，咁啊亦名叫做劝勉，咁啊恐防阿难及诸大众啊。咁啊，闻佛个苛责，咁啊，因此退心，所以佛咧悔之、忿之啊，亦都劝之、勉之，咁啊，令佢咧舍权入实啊，欺邪而取正。所以话唔甘悔语，你要当善思维，教佢咧直下观心，思维佛所说。这个绝代真见离缘都亦复离见啊，咁啊要佢当下直接认取呢个自己嘅清净实相，乃系离过绝非。咁如是嘅思维咧，咁啊先至名为叫做妙善思维。咁啊妙菩提，咁啊亦名叫做妙庄严啊。就是无上佛果菩提。那么路呢，就是五十五位的真菩提路。那么此路若因来讲叫做妙奢摩陀，妙奢摩陀路亦叫做妙三摩菩提路。若是说在这个果上来讲呢，就叫做妙菩提路，就叫做妙庄严路。咁啊，既然佛啊训诲阿难，你应当要善思维，无得懈怠。就即系话，既然训诲咗佢要善思维，清净实相，无能所绝对度。咁啊，同时咧，仲要从圣起修啊，要精进无间，唔能够有所疲怠。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妙契啊！呢、这个不生不灭嘅佛果菩提，我话无得其台妙菩提路。个阿难八佛言：世尊，个如佛世尊就为我等辈，先说因缘就给予自然，诸和合相与不和合，个心由就未开。而根得更密，见见非见，就从真迷闷。复愿宏彻师大慧目，就开示我等国心明净，作事予以非类顶礼，就承受圣旨。此就系正面见证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藤而世色。咁啊，始终藤而世色咧，就应该话 迷細色呢就比較好啲，咁分為兩科，初科叫做阿難騰儀，第二科呢叫做如來細色，咁如來呢係第一科，叫做阿難騰儀。咁阿難騰儀呢應該說為術迷啟情呢就好得多啦。咁始終呢段文呢就分為兩段，咁從最初阿難發佛言，佢話世尊，佢如佛所說，為我等佛宣說因緣及與自然，咁一路至到呢而今更聞見見非見，從真迷悶，咁就屬於阿難說迷。咁佛語文詞施大慧目啊，至到悲淚頂禮承受聖旨，咁屬於係阿難啟請。個阿難百佛言：世尊，佢如佛所說，為我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，諸和合相與不和合，心猶未開，係因為上來阿難就聞佛所責啊，佢哋雲何復說？就因緣自然，咁佢哋知得呢個見性，咁就非因緣就非自然。但係和合與共不和合啊，咁呢啲道理佛呢就從來未曾啊詳細發揮顯明。咁我阿難呢，咁亦都從來未聽過啊。乜嘢叫做和合，乜嘢叫做不和合，所以就心猶未開啊，我心唔懂得乜嘢叫做和合，叫做不和合，咁啊第一種迷。但係如今就更聞見非見啊，咁就從真迷悶啊，咁啊第二種迷，即係我未曾聽過呢個和合不和合嘅道理啦。咁當然我唔懂咧，咁啊心就未開一種迷，咁啊現在更加唔係佛開始所謂見見之事，就見非是見啦，嗰種嘅道理咧，我又係唔明啊，所以就從真迷悶啊，咁啊既然心猶未開，已經係迷，現在從真迷悶咧，咁就變成係第二種迷啦。咁啊，因为有呢两种迷嘅缘故，唔懂啊，所以我哋求佛开示，咁啊，请佛啊发威显明，何者呢？叫做见见之时，就见非是见嘅道理。咁啊，由于阿难有所请问啊，所以下文不答。佢话此实见见啊，都云何复明？国民之见呢，就是的而且确是答复阿难所问所谓见见之时见非是见的道理。那复现的宏词啊，施大慧目。咁啊，平常说法呢是有五种眼，咁啊，古德就有手计啊，咁啊，肉眼就外非通，就天眼就通非外啊。法眼就为观族，慧眼就了真空，佛眼就如千日啊，就照而体还旁。就我哋肉眼咧，只能睇通嘅，有所障我就睇唔到。个天眼咧，唔单话睇通明透亮啊，即使面前有半墙阻住咧，佢都可以睇得见。咁啊，若是菩萨个法眼啊，能够观于呢个俗谛啊，所以能够入。俗道众生，咁啊，阿罗汉个慧眼单系了真空，破咗呢个三界嘅无名生死啊，见到出世个空理啦，咁啊，慧眼就了真空，咁啊，如果佛眼咧就如千人啊，照而都睇还堂，虽然佢照见一切嘅事物物，能够遍照十方无量世界嘅一切，无所不知就无所不了。一旦佢个本体咧冇两样啊，咁啊现在个文中所谓慧目者，就系、是、五眼中个慧眼， 他因为加个大字就所谓一眼之中就具足五眼，所谓叫做大慧目。所以圆沙地禅师啊，佢话尽大地都系老僧一只眼，咁啊此眼呢亦系众生本具之眼啊，亦名为叫做大慧目，亦名为叫做清净目，能够空照法界治理。咁啊众生迷惑不知，所以阿难求佛慈悲啊，开示我哋嘅大慧目。若是我等得唔切慧目啊，就等同佛知啊，所以名为佢嘅师大慧目。咁啊，时间已到，向下问唱，扶于明日。